songs I will remember. Oh, to lift me up again, love come rescue. Love come rescue. Love come rescue. Love come rescue. 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晚上好，全新一周清清爽爽，用一首 Athlete 就是运动健将乐队开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可以修复 Love Come Rescue， 就爱用爱来修复。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用爱可以来修复日常生活里的很多情绪的小窟窿啊， 对，来救援，用爱可以来救援。 对，这点我还是相信的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爱确实是很万能的啊，它能解决很多我们以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呢，我要向上一档节目哈，就是在尾声的时候发来一条小纸条给我的暗语千爹朋友哈，应该是个男左，说一句。我还在这里，因为他听完之后哈、发表了四个字儿啊，就是一档节目就是播完之后，如果听众能得到这四个字给我们，对主持人来说那是非常高的评价。 哎呀，他稿没听够啊，没听够好啊，没听够，丽姐还在这儿呢。这档节目叫男左女右，比他上一档节目要 说直说 要老了整整十年啊， 大 家也七年，老外这整整有七年。 对，其实我从2012年开始哈，在《爱的更久点》当中和大家碰头了。一晃呢，那档点歌节目也6年了。然后从2012年到2018年哈，这6年时间里，我也终于实现了，应该说终于实现了，不用在白天时光和晚上时光这个衔接，而是全部到了夜里。等于每个晚上3小时，已经6年多的时间了哈。 对，所以他在这里晚间的孩子，夜晚的直播间全归他啊。 我坐在这里啊， 是 就那首歌， 看时间流过啊， 看时间流过，就这样过去了。全新的一周啊，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都过得不错啊，然后能够很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今天晚上呢，我派出我的这个左耳哈，与他这个合影啊， 他还真是派出右耳啊，右耳和我合影，一只耳嘛，一只耳 是左耳，因为我照相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是、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对， 他是这样，他呈现给大家的呢，其实好像是右耳， 但是其实是左耳， 应该是。知道那个手机的它那个自拍的时候它是反角度嘛，就是反的镜像的， 是与这个二娃老妇哈，剪了头发的二娃老妇今天晚上的合影。 他用一只耳来跟我合影，这个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阅读量哈，聊天量能有多少，可能会可能会加上他这只耳朵的量哈，会多一些。 这就需要1615红啊，这位红人啊，让今天晚上的外场呢有一定的全新的哈，一个比较红火的开始。 好吗， 我想带来一首老歌了，应该说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我最亲爱的。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 想，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 最亲爱的听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愿意告诉我吗？或者你已经懒得说，已经进入梦乡了，好吧？ 这都养儿养女的心，你看把你们当孩子一样。怎么样，宝贝儿？今天过得怎么样？ 这个就是彼此的关心嘛。因为说实话，周一的心情，它真的会决定这一周的哈一个走向。 嗯， 我们老说这个。一年之计哈、啊、在于春啊，一天之计在于晨。那您早晨过得怎么样？我已经不知道了，对不对？我顶多打听你一个周一过得怎么样。 喝了碗馊豆汁儿、啊，哎呀，舒服一上午。 这个可能是你奔五的人特别喜欢吃的早餐类型吧、 嗯。 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早餐，这个可能也爱，但不会是日常哈。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想暖暖场，因为它是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也属于多年之后云淡风轻哈，在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的碰撞纠结，还有那么多的不舍不甘心都没有了， 没有， 全部都变成了最开朗的笑容，还有各自过好自己生活的这种 力量。 那就对了， 对， 因为你要善待自己每一天。 嗯， 你哪怕是两年前的今天，你都看着比现在美，所以你就别想太多，就要善待自己每天，对吧？ 对，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经常有记录哈，它会帮你翻阅到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你在做着什么。我今天呢，就特别在这个直播之前呢，看了一下去年我在哪里。哦，我去年在休假。那前年呢？哎，前年我休假刚刚回来。 哎，其实你这两年对自己都不错。 啊、我都40多岁了、啊， 绝对善待自己每一天。 那肯定的了。你想，你现在不好好的珍惜这种啊，能走动 以后连走都走不动。 对我们这种无儿无女的哈， 你以后没人推你推你轮椅是吧？ 我得趁我年轻的时候。去遍所有想去的地方啊！等到老了以后呢，就可以真的坐在摇椅上慢慢的聊了，对吧？我也不需要其他的事情了哈。所以周末时光里呢，也是会合理化的利用它，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这种消耗然后再补充，都是要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进行着。 是啊，你别看韩立现在这么说的洒脱着，据说后来30年后的儿孙满堂也说不定。 30多年之后，我70多岁了，请问我如何做到儿孙满堂的？ 就是现在努力， 认了很多干姑娘、干女儿，是吗？当然，这都是生命有它自然的一个流转的状况哈。不急， 嗯，不急， 不急，不急啊！该来的总会来，来不了的也无所谓，对吧？ 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随缘。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你来与不来，我们都在这里，对不对？你求与不求啊，我们也还是24点下班。 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所以送一首 Eels 的 Not Ready Yet， 没准备好呢，还送给大家。 对，26条确实，大家真的没有准备好哈，没有准备好呢，等你。 I don't need you. Not ready yet。你们还没准备好，我们其实早准备好了，我们把歌也给你们准备好了，把这个笑话也给你们准备好了，把暖文章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茶点也都准备好了， 花生、瓜子儿、 对 毛嗑， 合着你们就没一个抻头来的啊。好吧， 我刚才之所以在你介绍之前突然间乐了一声，是因为我刚才无意之中哈，就是瞄了一眼他，就是推推子嘛，一般老嘉宾他们的推子就是自己的那个话筒键、 哎、我休闲的 我让他就是自己打开，然后我突然间看到他的大戒指哈，平常呢就只知道他大啊、但是没有觉得他那么惹眼啊，就刚才突然间一看，我怎么像跟一个富商在直播一样， 亮吧， 珠宝商在直播一样， 亮得很棒、 对，然后突然间这首歌是来自一位珠宝商啊，一位珠宝收藏者，他带来给我们的哈，带给我们的歌曲， 来自 EOS 的 Not Ready Yet。 就是顷刻之间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瞬间又回来了啊！这里是真的哈，在这个直播间也待了11年的二娃老妇叶谦啊，他除了这枚大戒指哈略显得浮夸之外， 今天可能我戴的这手指头有点不一样，我戴的那无名指更显得细，显得它更大。 而且今天这个就感觉就是突然之间， 原来我老戴在食指或者是中指上，所以那个，所以、 你今天换了什么位置？ 换了点位置，因为我不想老戴在一个指头上，我发现这个皮肤也不好，算了。 你们已婚人士就得戴无名指上啊？ 对啊，所以我就戴在无名指，但是这又不是婚戒， 左手的无名指上， 那已经被占了。 哦， 已经被占了。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晚上怎么看上去那么不一样呢？ 对啊， 就有时候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很长很长以后哈，他虽然没有特意去观察你哈，但是你细微之处的一些变化，就跟找茬找错那游戏一样啊、 哎、老亮老亮， 总是会被你发现。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41条哈， 这就 41条了、全新的一周嘛，大家都需要有一些调整哈。 无红之夜其实我们也达到过300多条了， 无红之夜就是没有红人的夜晚哈， 愣也就是冲到300多的也有过。 那年地花开，这位听友说厉害，这周水逆是不是就要过去了？我想想我就开心。 哦，这么算日子呢。 亲爱的听友哈，是这样的，8月19号，也就是本周日呢，水逆会离开。但是我们也知道哈，每一次的水逆之前啊，还有之后，它都会有一个前期的覆盖期和后期的一个延缓期。 好、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 我都插不进去， 还是要谨慎哈。然后这段时间情绪的波动哈，都跟自己讲很正常。对吧， 这知识专业了，我这真是插不进去嘴，我都不知道他说的这前后这是10天啊，是20天啊，比那水逆期是还要长啊，还是还要短一些，我都不知道。 8月19号是这一次水星逆行的截止点啊、但是在此期间呢，还有其他的5种啊天体的运行的星星也在逆行、 好家伙， 所以这段时间你会感受到一些分手啊，然后有一些过去问题突然之间水落石出啊、还有一些让你觉得困扰很久的问题你亟待解决，其实这都是逆行带来的一些心理上和周围气场的变化，所以呢不要太紧张哈、就是放轻松啊，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也会去掉的， 是是是、 今天的红人呢，我也很高兴看到你，虽然你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饥饿感哈，但是周一嘛，能有人求红就不错了。 什么饥饿感？ 花子包卷儿 啊，看着像花卷儿啊，但是我觉得这名字 看着像花卷包子。 这个对，这个名字呀，你待会儿看看红人那个 LOW 卡制作人是不是会报警啊？因为这个名字我还是有印象的。 花子包卷儿，你都有印象？ 对对对对，花子包卷儿我是有印象的。 给你能啊！ 我就好吃嘛，对吧？ 我怎么没这么念过花子包卷、 花子包卷这个名字还真是我是有印象的。 头像我都没见过。 待会儿看看咱们的那个 LOW 卡制作人是不是会提醒咱们哈。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大家都二度争红的都来了很多批了。 对啊，换着马甲哈，为了让一档老节目不伤心，自己呢身兼好几职红人的也都有啊。当然了，这都是善良的啊，善意的释放。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走过熟悉的餐厅，橱窗里有一对情侣，相对坐着，笑得多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针对影视行业的天价片酬又一道紧箍咒念起。上个周六，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大采购方平台联合正午阳光等六大影视制作公司联合发表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九家公司将坚持每部电影、电视剧及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总制作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单个演员的单级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上周五，电影《爱情公寓》一上映就被观众吐槽，真正的爱情公寓部分仅占全片的6分钟左右，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讲《盗墓笔记》的故事。这部影片虽然上映3天就收获了4.8亿元的票房，但是却输掉了口碑和观众的信任。许多抱着看《爱情公寓》续集的观众满怀期待而去，结果却满腔失望而返。这是因为除了主演，该片并不像前作电视剧一样是发生在上海爱情公寓当中的故事。一群主演穿越进了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的世界，和书中人物吴邪、张起灵展开了一场古墓探险。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3日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的晚上第20段。 叶先生，我抱歉的通知您， 哎，怎么着了？ 刚才您所质疑的红人二红，他已经是被确定为名副其实的单红啊！ 啊，这是已经红，他没红过，但今天已经被确认红了。 他说，刚才谦儿说话的时候我脸都红了 啊，那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红人了、 就是 啊、那你什么地方一红你就是红人了。 他的意思是应该自己没有当过这个曾经的红人， 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 你看 对对对，他说 小隋警察出来了， 所以说哥姐他没红过啊，没红过那太好了，今天这一全新红人。但是我的记忆不会出偏差，因为这个花子包卷前些日子应该来过，可能是聊得比较热闹，所以这个名字反 复出现。你可拉倒吧， 花子包卷怎么没来过呀？你应该也有印象。 我没有。 你真没有印象 吗？我真没有。 花子包卷自己承认一下。 我跟你讲啊，我对一个人的印象呢是来自于我打开他的朋友圈啊、或者说来自于他的这个微博，我打开以后 我只要浏览过， 人家没哄你，肯定不打开人家的。 如果说他聊得也很热络的话，我也会看一眼这位听友。 你可能没漏看呗。 我不可能。 或者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花子包卷单跟我在我的一些微信里面、 哦、对，有可能跟你单聊过。 对，那我就留下一些印象，我以为是在直播的时候在聊。 哦、 嗯、 哦，有故事了、 啊，有点晕，有点晕啊。 今天晚上是一位女红人，好，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完成120的这个票房，好吧？赶紧带你的那一群250的， 还就带我一群干嘛？就带你姐一个人就够了，她姐啊，很美。哎呦，今天啊倍儿高兴，倍儿高兴，推开门，哎哎，过两天哎有一大节日，有一大节日，哎，知道吗？你们，我说，没说这个，我们就想，那也不是过两天呀、啊。我说你。那得过好几天呢。我说什么节日？哎，你别乱，你就都准备好好好吃的好喝的，就准备好准备够一整天的。我干嘛呀这么隆重？什么节日啊？一个日全食啊。我说日全食你当节日过了呀、啊、你知道什么，你哎韩梅，你知道日全食什么意思吗？你这都当节日过，那怎么不知道日全食啊？吃一天呢、啊。 This will be engraved. 真的非常服韩美哈。 吃一整天，可以可以啊，那我们就陪你姐当一个节日过啊，挺好。还吃一整天，日全食，可以。那目击者还是能拿眼睛杀人的人呢，真是。好，该你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你要学着强大起来。总有人说这个社会对女性非常不友好，比如在工作中，女人再优秀也要遭遇性别歧视，生活里她们再有理也有苦难言，百口莫辩。即便在感情里，女人也要承受各种数不尽的辛酸和委屈，但是女人是否就只能选择认命？其实女人一旦强大了，全世界都将变得和颜悦色。前段时间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他最近又得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他的同事们虽然百般眼红，但对此并无太大异议，毕竟他的实力明摆在那儿，不服不行。在工作中，他总是按照岗位和职责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就能心安理得地少加一次班，少写一份报告，少承担一份任务。有一次他发烧重感冒，依旧坚持跟团队一起熬夜做项目，直到事情处理完，他也没有在大家面前提过。他说这是自己的分内事儿，辛苦并不值得炫耀和同情。有一次领导安排外地出差，想着时间太长，条件又艰苦，害怕他吃不消，可是他主动去请缨，要求跟其他男同事一起奋战在第一线。还有一次公司的同事对他使绊子，导致他的一个重要客户流失，结果他二话没说主动接受公司的处罚。事后人家问他为什么当时不申诉，他淡定地回道，一来我没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被小人陷害，二来出了问题我一定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如今女性在职场其实处境非常的尴尬，一则上升的空间总是受限制，二则许多人对女性的能力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换句话说，女性员工在工作中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遇事就慌乱，情绪不稳定，爱斤斤计较等。其实要想扭转这样的惯性思维，靠的不是撒娇卖萌叫苦比惨，而是不矫情不懈怠不年轻怕重，以竞争优势而不是性别优势去赢得该有的嘉奖和犒赏。记得哈佛300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女校长德鲁福特斯曾经说，我不是什么哈佛的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此话一出无比霸气，也充分说明了女性要是有真本事才能为自己争取该有的尊重和认可。前段时间小区里的一对夫妻因为一件小事在吵架，丈夫怒吼妻子，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儿，你看你买的包包鞋子衣服等简直堆积如山。其实妻子并非购物狂，她买的物品既在经济承受范围以内也有一定的节制。结果妻子振振有词地回应道，我又没花你的钱。她丈夫当时真的是找不到词语回怼，曾经她婆婆看不惯她，于是就各种无故的挑刺儿，比如抱怨她没把自己的儿子照顾好，不会当家，不懂节约用钱等。要是换做其他的家庭妇女，只能低着头流着泪默默地承受着， 毕竟拿人手软，吃人手短，再怎么强势，一旦从别人包里拿钱，人格自然就矮了一大截。可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首先我不靠任何人养活，而且这个家不是你儿子一个人撑起的，而是我们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如今的好日子，所以不存在我要卑躬屈膝地照顾谁，而是我们互相扶持而已。而她婆婆一听，虽然嘴里还狡辩，但是婆婆心里清楚，得罪了媳妇儿，她儿子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虽然妻子的态度稍过强硬，但反面来看，这个世界并不是你隐忍、你谦让、你大度就对你格外友好，相反，你只有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生活里才能少受哑巴气，不被人瞧不起。一书曾经说过，经济如果不能独立，则什么都不用谈，衣食住行全靠他人施舍，却口口声声不愿做附属品，爱莫大焉。在生活里，很多女性总是扮演着委曲求全的角色，诚然她们确实也活得很累，可是女人如果学不会强大自我，没有过好生活的能力和底气，那么她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硬气的话语权。我有一个亲戚前段时间离婚了，她年轻时长得貌美如花，家境也殷实，可非要顶着跟全家人决裂的决心和压力，也要跟他的前夫结婚。那时的前夫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两个人白手起家，一起奋斗了十多年才算苦尽甘来。可自从有了钱以后，男人就开始朝三暮四，就在他刚怀上二胎时，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他前夫在婚内出轨，不仅和年轻漂亮的情人在一起，甚至还给他全款买了一套房。当时他几乎快崩溃了，他哭过闹过，想过上吊自杀，甚至到了医院做了流产手术。所有人都在劝他退一步，至少还能保全家庭，但在权衡利弊，再三思量，慎重抉择后，他依旧选择了离婚。在历经痛苦和低谷后，他不仅坚强地挺了过来，整个人还像脱胎换骨般开启了全新的好生活。如今的他每天过得既充实又有闲暇时光，既能照顾好儿子，对自己也不怠慢，既有挣钱养家的能力，也有貌美如花的底气。他说，而对于 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慢慢释怀了，并不再过多的去纠结和怨恨。本来他也不会排斥婚姻，即便没遇到合适的人，一个人也可以过好下半生。记得梁文道曾说，一个女人一定要有自己过好好日子的能力，要有别人没法拿走的东西，这很重要。在感情里，很多女性总是特别容易受伤。其实仔细想来，女人的一辈子又有几个没有遇到过这样背信弃义的男人和痛彻心扉的往事。那些活得顺遂的女人并不是一路坦途，不过是自备了女王心，无论被生活如何的揉捏，依旧能够练就屹立不倒、好好活下去的意念和决心。在现实生活中，女人们总是爱抱怨，她们其实也很努力，但总不被领导同事认可，她们待人友善，但所有人都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对待感情始终如一，但总是遭遇不幸和背叛。但抱怨有用吗？求救有用吗？ 装可怜有用吗？其实女人千万不能有我弱我就该被保护被重视被善待的心理。如果你学会了自食其力自我完善以及自我疗愈，你的人生才有逆袭的可能。为此女人一定要做到这三点。第一，你要努力工作。第二，你要有挣钱的能力。第三，你的内心要足够强大。最终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对女人也很宽容，因为女人一旦由内而外变得强大，全世界都将对你和颜悦色。内心强大到你可以面对任何的风风雨雨，你就不惧怕什么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 张韶涵的这首很经典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那些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努力工作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强大，一点都不会去依赖别人的女性朋友们。 嗯，还真不容易。要说女性投身职场以后，整个社会那种机构都会，整个社会结构都会产生很大变化，然后在这个适应跟不适应中，你们也挣扎了，应该算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几十年，但是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呢，其实也是女性 大肆的这个，不能用大肆这个词，就是说这个大开放、大开大合的那个年代已经开始了啊，这个国民民主运动以后的开始的啊，所以这个 男女平等， 对 对吧？ 你们这个。确实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大男子主义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怎么可以让女人出来这个干活呢？一是本来竞争空间、生存空间就已经很不理想了，有很多时期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你又要多一份工分给女人们啊，这个他们就应该在家里面好好的相夫教子啊，好好的这个就不要再出来跟男人们争功，这种感觉，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的，所以很你们的压力确实是从一开始啊，从根上起根上就很大。 听完这篇短文章呢，我想男左和女右啊，在心中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大剑 NIC 这位男性朋友呢，谢谢你对我们职场女性的这一份理解。他说事业型职场女性太不容易了，听着都心疼。嗯， 对啊，那个你就是为了拼这个，所以你就失去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他说男同胞们，让我们在职场上给女同胞们多一份空间，让我们挑起家庭这一重担。 这有的人就看性格，你比如说从小你三岁能看出一个人的这个一些以后的动态来了。我相信啊，就是如果我是不知道你小时候，但是我看我闺女我就知道这个肯定不能靠别人，就她自己动手太强，她自己就是自己主意太大，所以这以后她肯定是一个就弄不好就是像就是那种， 你弄不好怎么着？ 其实弄不好就像我旁边这位这样。 我怎么了？我唱不好吗？ 是挺好。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开明了，我估计到你们那个时候就更加开明了。就是 对， 只要他选择了他想过的人生，不再是非要到了什么年龄该结婚生子啊，你们要为他去操很多的心，而是觉得他只要活得很通透、很明亮、很幸福、很开心就够了， 是 对吗？ 但是还有很多女孩从小就，或者甚至男孩，你从小就能看出来他很平、很稳、唯唯诺诺，但是很胆小，然后也什么东西都要靠父母，什么的就是很听话那种。哎，这个可能就是这种性格以后会让他安于本分一些东西，会让他就是说 OK 可以从众很多东西，他都可以那个安稳的、安心的，就很。风轻云淡的过一生，这也是可以的，能看 对性格及命运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靠谱的哈。好了，这个时段的暖文章、冷笑话、男左女右的重头环节都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三时段了。如果你已经很累很辛苦了，就早点休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第三时段继续喽。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谨慎。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want to see the world alone again, to take a chance on life again. So let me go. I want to be a hunter again. I want to see the world alone again, to take a chance on life again. So let me go. Let me leave. Let me go. Dido 唱的这首歌曲 Hunter 啊，翻译过来就是亨特 马克尔、啊、 对，亨特神探亨特。 哎，当年哈，就是知道这部剧的朋友应该都暴露了年龄哈， 是， 但是真的很经典。Dido 的声音也是超级有特点的哈、嗯、而且他的那种尾音啊，有他独特的那种哎呀小调调， 也 很有个性， 也是甩腔甩得很自然的那种， 是、嗯、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哈。今天晚上的红人1615红，他的名字叫做 花子包卷儿， 但是真的强烈的都想读成花卷， 对，包子花卷。 嗯， 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面食哈，我反正这两样样样不会。 有人不会的，看呗，看旁边怎么擀皮儿，怎么的， 你可拉倒， 怎么醒面，怎么加碱，怎么醒， 就发面都发不利索、啊、 发面你去看人家加的量呗，碱别大了，碱别小了呗、 哎、 看着点呗。 这个呢，我是觉得我母亲哈、啊、在做包子花卷，在这个、嗯、你想她都做多少年了，他在这个发面的过程中就常常有时候发挥得很好、 哦、 有时候就发挥得很差，以至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儿。我至今在面点类哈从不涉足。 可能他用的这个酵母、啊、有的时候用的别的牌子， 哎，反正就是很不稳定，很不稳定哈、嗯、包子花卷呢，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32位人士。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是微博游戏播报 、嗯、 爱玩游戏的女孩哈。我们再来看看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 中国之声。 对，话说呢，也是我们的这个长安街上的另外一家电台哈。 是是是，在西点啊。 嗯，看来呢她是一个广播控哈，很喜欢听早中晚各个电台的节目， 很好吗？ 有她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嗯， 谢谢你到了晚上把你的耳朵交给了建外大街14号北京乐广播 FM97.4 这档资深的老节目。 感谢你，建外大街不见外，谁都可以来。 对，立秋之后哈，听这首歌。 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个人回家，一个人上只是 些歌啊，我都没法告诉你们它叫什么名字，因为这是一个拉丁语，所以、 哦、 哎，所以刚才大家听到的以 Chill 风格的歌曲，但是其实是拉丁语的， 挺舒服的哈， 是， 很有这种啊给人放松啊，整个节奏哈不会太让你紧张紧绷的感觉， 这就是 Chill Out 的功能嘛， Chill Out 就是让你慢慢的就释放出去，往心思就放远心猿意马的那个收回来，然后慢慢的轻松的进入梦乡。 呼吸哈， 呼吸。 1615红，他已经完成了任务。目前呢，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28条，在第三十段呢就已经过线了啊。 是。 花子包卷儿，谢谢你了。 其实一般在周一，这个都是难能可贵的。 对，他刚刚说呢，其实丽，你在节目一开始就问大家周一过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周一过得非常并不好 啊、因为他的小乌龟，因为他的疏忽没有及时的给他补水，被旱死了，很伤心，很自责。不过还是感谢丽姐让我红，希望这个能够让我就是把这个悲伤送走啊。是希望这周能够顺利送走水逆、啊、 不是，你就好好把人家想说的话就说出来好了、嗯、希望这周能够顺利的送走水逆哈。 你这话还不好说、啊、 好吧，其实嗯，这个小乌龟哈，它确实是你养任何的宠物你都要花更多的心思去料理它。 你忘了哪儿？你这个我就是我闺女想养什么呀？想养一个蜗牛，还养一蝈蝈。蝈蝈实在太吵了，一天到晚滋滋滋滋滋，然后弟弟也睡不了觉哈、啊，有新生儿，所以为了弄到，我给他送人了。然后呢，送人了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我把他的宠物都给送走了，其实我忘了还有一蜗牛呢。还一大蜗牛跟家里的，哎呦，我也是啊，我也是像你这种感觉，我都几天了我才缓过劲来，我这回轻松了，我每天早上不用再想着去喂蝈蝈，结果我把那个蜗牛也给忘了，没喂蜗牛， 那蜗牛 嘿， 生命力挺旺盛， 挺过来了，我就一周了差不多，我才想起来这事儿，他哎呦，我赶紧我就拿白菜叶子什么的，哎又缓回来了，蜗牛它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自己封闭功能嘛，卡一下给自己封住了。 嗯，慢吞吞哈，嗯，好吧，不管你养什么小宠物哈，都希望能给予更多的对它的料理呵护哈，否则的话呢，确实每一个来到你生命中的，你请进来的任何的生命哈，它都会牵动你的感情线。 所以你这一生或者你累生累世吧，就这么说吧，因为你的贪嗔痴慢疑啊，就是一些过错，一些就是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啊，造成不必要甚至是殒命的这些很多旁生们，你一定要就是说好生的在心里边好好的补偿他们啊， 好的， 给他们祈祷。 花子包卷啊，我相信这一次之后呢，你应该会有了更多的经验了。同时有一句话我们也常说嘛，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所有的失去呢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这个伏笔哈就会一下子显现出来了。所以现在也别过多的自责，没准哪一天突然间你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走丢的小乌龟啊，你又把它带回家里了，都有可能的。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

今天全新周一啊，然后今天还剩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的，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8月13号，八月也快过半了哈。周一晚上最后半小时的 NZNY， 我们欢迎红人花子包卷儿，同时呢也送别许多已经听到现在非常辛苦的，累了一天的听友们，早点睡觉，我来卖萌哒，提前道晚安啦。 哦，我来卖萌哒，他是已经撑到这个点了，已经不算提前道晚安了。 还我要开始学的早睡， 还早睡呢？您这个， 但是就是你哪怕提前半个小时，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嘛， 那 对吧？ 您要是学着强迫自己早起，你头天晚上就不敢晚睡，这是一个正常的道理。如果您头天晚上永远都是第二天早上永远都是说不想早起，就是可以不早起的话，那你头天晚上就像我跟韩丽这样，永远都是怎么说呢？韩丽比我过之无不及啊，她肯定也比我睡得还晚，我知道。 你几点睡？ 我一般来说我2点之前吧，我1点来钟我就得上床睡。 我肯定也2点之前，我不会过2点之后的、啊。 你不是那个台里都传遍了吗？那个 怎么了？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 那是很多这个在晚上的对自己哈就比较这个在意的女子啊，都会敷面膜。确实，你从到了家之后这一套整理工作确实耽误你很长时间。 是， 但有时候我也会稍微的偷点懒哈，今天晚上我就不敷了。 嗯， 可以，隔2天一敷，对吧？不仅仅是因为面膜贵，更是因为可能有时候皮肤它也需要呼吸一下，对吧？ 对。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天晚上敷，就是 敷6样。 没有敷 不够你折腾的这一夜， 就是贴敷的面膜，然后另外第二天晚上我就会涂抹式的面膜，就是不用洗的睡眠面膜， 因为自己化在皮肤里了， 就它会自动的在晚上对你皮肤有个修护作用哈，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会觉得似乎好了很多， 似乎。 不过这点真的是，我觉得。不，没有任何的其他广告之嫌哈，而是说，如果你真的熬夜很晚的话，你是一定要用更好一点的。 那也救不了多，救不了你多少，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但是肯定比你不用要强， 比 你，对吧？ 总之，你是睡是最好的办法。 那当然了， 比任何面膜都管用。 是我这是工作啊，我是没有办法。但如果您不工作的话呢，还是应该早点睡啊，毕竟家里也没有矿嘛。 我有很久，我有很久都没有摘耳机睡了，因为我现在发现自己另外一臭毛病，就是我喜欢听着一些什么东西就睡去，就是跟我现在就跟现在很多咱们的听众现在是一模一样的状态。我，你别看你们早早睡去，你们睡去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嘛，然后我洗漱，我是1-2点钟开始要睡去的人，那我跟你们一样，其实我也带着一个耳机，我也在听着一些那个就是可以选播的那种节目。 这点我跟你不太一样，我是不需要这个的。我就是想睡就睡。 你一般都听着这个午夜拍案， 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放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graça com a sua manhã. Sinto o sol nascer, eu me derreter, me dissolver na sua presença. Se você me abraça, me embaraça, deixa sem graça com a sua manhã. Sinto o sol nascer, eu me derreter, me dissolver na sua presença. Essa vida não dá pra se viver sem a paixão. Essa vida não dá pra se viver sem sedução. Se você disser que tudo é apenas uma coisa tal de vai não. Se você disser que a sua música é falada no violão. Cai na luta e que não dá. Que toda chance é só pra todo mundo, só não dá para você. E que essa vida não dá pra ignorar o coração. Essa vida não dá pra se viver sem a paixão. Essa vida não dá pra se viver sem ser. Sparkling Desert， 闪闪发光的沙漠。那为什么闪闪发光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里边有金子，沙子里有金子，那就闪闪发光了。第二种可能，你们这那缺了德的在那喝完啤酒啊，什么破玻璃瓶子罐子就扔沙滩上了，那也是 sparkling desert。 你看这男女的思维完全不同哈，我所想到的第一点就是 爱情， 对，是爱让所有可能平淡无奇的地方哈，突然之间都闪闪发光。 对，就是这首歌的名字。 这就是女人哈，在这个有了爱之后呢，她可能想的其他的方面都会弱化很多哈。 是啊， 单独想的就是自己的那种内心的触动， 简直全是魔幻的。日子不过，日子全照魔幻的来。 当然啊，爱是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美好的事物哈。 嗯。 但是呢，爱上一个不会爱上自己的人，这个我都觉得好像已经…… 你都知道他不爱你啊，你干嘛还去白费功夫呢？ 我觉得好像这两年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少了很多了。以前听零点乐话的时候哈，经常会听到。伍卓彤啊、在节目里呢会朗诵一些啊、很痛苦的听友爱上一个不该爱上的，爱上一个不会爱上自己的人的那种内心的焦灼， 尤其是 可是如今真的在男左女右里，我还真的觉得大家都 没有那么纠结， 挺这个明白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哈，就是对于互动更为注重。可是我们的听友续缘南山，他还是在今天晚上，就是我想是真的是， 你看我一看她就是一女孩， 她一定是无处诉说的时候哈。 因为男孩比较容易出来，就是算是他爱上一个自己就觉得是他的菜，是他心仪的，只不过他没法无法达成，那么男孩不会说这么纠结，那也许就是说，哎， 她是一个射手女啊。我刚才想这么轴，她一看是1994年的哦，今年才24岁哈，他觉得自己爱上了一个不会爱上自己的人，很痛苦。有句话说，爱上一个不会爱上自己的人，就像是你在火车站 等一辆飞机啊，等一架飞机，在飞机场，你等一艘轮船，就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你就觉得等待，等待，等待有奇迹发生，但真的没有，飞机场没有这个火车的轨道， 是 对吧？ 放心， 火车站也没有海洋可以让船驶向哪里。 还好你在周一就已经把这话说出来了，不吐不快嘛，吐出来以后我相信这一周应该会更舒服一些，更好一些。 嗯，首先我觉得24岁哈，你所体会的那种痛苦，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24岁哈， 嗯， 那个时候的痛苦和你之后再遇到的痛苦比起来，我觉得是小痛而已啊，现在你还真的没到特别痛苦的阶段。 您看丽姐 如果 麻木了 不，如果真的特别痛苦的话，人会真的虐到自己会那种程度吗？你还是会放弃的。所以说现在这种痛苦有你夸大的成分， 对 对吧？就像人家说你手里放了一个非常非常烫手的东西，你能不把它扔掉吗？你毕竟知道它烫到你了，对吧？疼啊疼啊，你就会把它扔掉了。 真的痛手痛心疾首的时候啊，是你其实是你措手不及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是措手不及的痛心，那才是痛心疾首。 嗯，而且我觉得人最大的智慧就来自于你懂得给自己哈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和规避的能力哈。你都知道这个人不会爱上自己了，反正然后还要去爱他，那 你这都还算 寻苦恼， 对，还算在一切都在你精神掌控中啊，这还是在你的预料跟掌控中，这就 OK。真正的痛苦真的是像闪电一样咵就过来，然后你忽然会意识到，哎呦坏了，这件东西我就算是做错了，我意识到了，但是我没有弥补空间了，我将永远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那特别痛苦。那个是反正以后吧，在你漫漫人生中你一定要谨慎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就算这么小心我也并不能保证，就是世事无常，那都会有一些这样突然起来的痛苦，然后你永远没有弥补空间的痛苦。 这么说吧，不说其他的了哈，就说眼下你该怎么办。爱上一个不会爱上自己的人，很多暗恋的人可能和你的这个出发点是一样的啊，就是不敢去告诉对方，知道对方也不可能爱上自己，但是人家暗恋的快乐，你如果现在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痛苦转换为默默的喜欢他爱上他，但你很快乐，甚至你觉得你会为了这个你欣赏的偶像也好，或者说迷恋的人也好变得更好，哎，其实这个过程里他就是一个无形中帮助你的人， 转为盗用了， 对， 转为自我修炼之用途。 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转换一种方式，让我们说你别爱这个人了，这人不值得爱，你做不到。 嗯， 你如果想继续这种爱的旅程的话，那你就要换一种 思维方式， 对，换一种心态来继续和这个人在一起。爱与不爱，其实到最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重要的是你自己会不会爱上自己。还是你讨厌这样的自己呢？ 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以后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 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一把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相遇，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自张学友的很经典的《一路上有你》， 嗯， 再一看时间已经 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对啊，真的 这么快就到了。 嗯，花子包卷儿肯定也觉得时间过得快吧？ 是。 今天呢，他是红人，而且呢也工作得非常好。他说要把这期节目收藏， 嗯， 因为他很喜欢我听我念他的名字。 对，花子包卷儿， 人家没说你。人家没说你念得好听，谢谢你哈。还有很多的听友们，是你们让今天晚上周一啊、依然男左女右会得到161票的这么好的成绩哈。 对， 我们很满足啊，我们已经涨到了1.61米了啊。 对， 在这个夜 晚真是平常都是1.2米、1.4米、1.3米到头了。 对对对， 今天真的1.61米，这算怎么说呢？就是按韩立的话来说，就世界球王梅西当年如果说能让他长过1.6米，就算是合格的能进入球队了。那你真的是长到1.64米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人家可以踢球了啊，就已经足够了对于他来说。 怎么扯这些？ 我忽然想到1.6米确实是一个可以认定是一个可以做成年人这个身高的很多事情的一个标准基数了。但是就是说你再一些的话，比如说就有很多东西你骑也骑不上去了，你开也开不了了，是什么，你运动也是不行了啊。 一个人他真正带给别人的高大是他做的事情， 是是是， 对吧，是他说的话，是他的这个人品行。好了，23:55，非常感谢所有的男左女右在周一的晚上，在大家辛苦了，不在大家休息了两天之后再上了一天班，其实很辛苦了哈，还能够再听我们节目听这么晚， 感谢。 明天呢可能还是有雨啊，大家上班路上呢记得带伞。 你想的太远了，今天夜里就有，也许待会儿咱俩出去就有。 我是告诉大家， 是是是， 对吧？ 好了，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男左女右。 好，最后用一首Jim Page and Robert Plant 吉米佩奇和罗伯特普兰特这两个 Led Zeppelin 的元老啊，也是灵魂人物，他们在多年以后合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当年的老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at's the way， 就是这样。 That's the way， 晚安 晚安。Tears that filled your eyes.